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20号报道，南朝鲜的京畿岛平泽市居民对美军在居民地区附近设置雷达等专横表示强烈抗议。今年5月，驻南朝鲜美国海军陆战队以进行对空监视为名，在离境有60套住房的村庄只有20米处设置了雷达。